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好嗱，今日咧，你有冇睇呢个苹果咧？系咪做呢个高登？好似唔知有个选举啊，选咧呢、這个即系其实香港人，即系香港嘅男仔同埋香港女仔理想咧，最十大嘅职业啊。其中一個係護士，唔係其中一個係空姐嚟嘅 喎。咁點咧？ 嚇、啊，你都識食啦！我睇呢個東周刊， 錯曬你哋， 係咩？ 你唔記得 背妻物會超空姐喎？有冇咁嘅事？ 你好簡單嘅啫，你唔記得阿譚喺黨嘅説壇裏面講咩？ 嚇點啊？ 最高級嘅係主播啊！ 哦， 乜小姐乜小姐都未係啊！ 哦， 所謂空姐，唉， 香港人啊嘛，個即係識食嘅，識食呢個超空姐啦。喂，你知唔知嗰、那個即係嗰個調查講咩嘢？喂，原來香港男仔係嘛，即係最中意呢啲咁情人嘅職業，多數都係 A V 女優嘅啲即係。 喂，你唔好當咗大軍閥 係cosplay 爐炒花生先得㗎。啊， 喂，唔係啊，即係喂嗱，我又專登幫你睇過啦。嗱呢單嘢咧，嗱全啊全都係迷米嗰邊嗰啲科林啊，嗰啲啊社 Q 埋曬，係嘛？喂，大家一致都撐，都撐你喎、啊，真係。 多謝啊，多謝多謝。 今次呢、這個即係 終於有一次 得到多助。喂，唔係啊，屌，喂喂，老老實實啦，即係孔令如點先？ 冇 呢排 冇事啊 ，OK 啊 ，very good 嚇 ，very good， 係啊。 有冇跟你先？呢排啲記者， 我理得佢啊！你中意跟咪跟咯，歡迎， 系嘛？ 最好話我同多幾個即系影啲咁嘅相添。我 系 完全系冇所謂嘅。 系， 不過我話俾你聽，呢幅相後面系有其他人喺度。 嗱，你讲几幅相啦？一幅咧就好似按摩咁样就问你舒唔舒服啊嗰啲啦。 呢个佢作嘅啫， 一幅咧就系计对白，有一幅合照嘅，好开心嘅。 系 啊，即系你系咪话嗰张相有其他人先？ 唔系，有一张系面对面镜头嗰张，后面系有其他人影 自拍咁样样噶嘛？ 系啊， 我见到张自拍嘅， 似啊 啊。 所以喂，老实讲，你问我东周刊，你水平高少少啦。第一。三分之二个内容咧系翻炒嘅， 吓、嗯。 第二咧就系、是、已经有不少人 send message 俾我，喂大佬，我走嚟捧佢场廿蚊，其实捧陶君衡场啊，仆街。 系啊， 屌冇料到嘅喎，大佬， 个个都话俾人呃咗钱啊嘛。 唔系咯，嗱有啲你又话够料啦，吓、啊、有啲而家有啲我真系唔听，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系嘛。 喂，啲细节问题，喂留翻炉炒花生。 嗱唔系细节， 我不如讲即系正经嘅政治问题。 你单嘢， 好等佢问多一阵先。 话你呢个北姑之前 边有北姑？ 呢单嘢有冇先？点解而家先至嚟讲先？我真系第一次听。 翻炒咗好耐啦，东周刊 系咩？ 哦， 系啊， 啊 背后系边个讲？我梗系知啦。 系咩？ 边个话俾背后嗰个人听？我亦都知。 系， OK。 咁你会唔会喺度讲啊？ 唔会。 边度讲？ 留翻呢个听日炮打司令部啊！阿索罗 B 话佢有分析， 好好， 佢有分析对于即系背后话爆呢啲嘢嘅人， 系 嘛？不过我就话俾你听，其中一张相大家面对镜头嗰张， 吓 后边有其他人嘅， 嗯， 佢 cut 中间嗰忽出嚟， 嗯， 哦， 跟住你话喺街影到一啲，有乜咁特别啦？喂，我哋花生台好多女主持都可以同我咁嘅、啊，即系当然其实冇特别关系嗰种啊，都影相类似嘅嘢，都得嘅、啊。 咦，琴日， 但我就觉得佢系真系冇料到，其实佢系操之过急 嘅， 系啊，即系如果你认为我有问题嘅话咧、你写到咁绘形绘声嘅话咧、你应该报多我几个月啊嘛，同埋你有冇留意佢嗰篇文一开头系讲乜嘢？讲我七一公民抗命，好似出嚟蒲翻头啦， 系， 系嘛， 就觉得你选。 其实佢系冇听我节目嘅，你听我节目已经知道，陶君衡已经讲咗好多次，我唔会再陪香港人喺选举嘅问题上面癫噶嘛， 系真 讲就咁讲啊嘛，佢 即系你要报选举经费噶嘛，系嘛？嗱，你旧年啊，我哋即系炮打司令部啊，第一次访问你啊，你都话唔选啦、啊，系嘛？喂， 今日都系， 系， 同埋你嘅结尾，佢结尾系写咩咧？佢、就话。即系佢好难再东山再起噶啦，再加埋呢单嘢， 系啊， 咁即系话惊我出嚟选咯。 哦 ，PM 你、啊，如果咁讲， 想 PM 我，但系你都戆居嘅。 嗯， 你如果真系要出呢啲新闻嘅话，你等我选嘅时候先出啊嘛。你而家出有咩意义咧？唯一就系搞占中。 嗯， 因为华民主书院啊嘛。 系啊， 搞非暴力抗争训练啊嘛。嗯，你个 agenda 大家好清楚啦。 哦， 咦，话时话，我今日睇呢个即系诶， 唔通因为我搞花生台啊？屌黄老邪啦！有网友 有 PM 我就话应该系九成系黄老邪嘅，因为我出律师信，嘥气啦，系咪？ 你真系出咗噶？ 我出咗噶，系、嗯、上个礼拜我唔记得讲啊，即系大家喺度唔知吹啊吹啊嘅时候，我系出咗俾黄老邪噶，我等紧佢复噶。跟、住有啲人喺度话嘛，喂你告佢先讲啦，你大家一齐捐钱我告噶、嗯，你起码捐十零廿万等我俾找第一笔嘅撞纸费啊嗰啲咁嘅嘢先。 喂，唔系啊，你唔系咁讲啊，大佬，即系未 筹够十万我告 ，OK 啊，有十万告系嘛、 啊？ 哦，喂，老老实实呢啲未必唔系噶，唔系佢咁制噶。嗱，因为我今日见到啊，即系有条友咧。就即系喺呢个网上面咧，整打油诗益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花生台话哥，你都冇谓话唔重要、啊，真系 系嘛？同花生台都有少少关 系 咁。 梗系啦，大佬，我哋最受欢迎啲节目全部有提噶。 系你读几段嚟听下，唔使读晒，好长我点知佢 好长好长。啊你系咪嗱？你读之前好似阿淡咧，你好似俾阿淡睇过啊？ 系啊，阿淡啊， 佢咩反应啊？ 阿淡话：，只要我理得佢啫，最要即系 hit rate 够咗。因为点解咧？我话。谭志强，你党国笑谈系我哋花生台嘅即系镇台之宝嘅节目、啊，最高收听率嘅、啊。你竟然咧系摆最后尾嘅打油诗咧，先至系轮到你 咁样。佢啱啱先醒起咧，咁啊整多两句咧，咩知啊？ 嗰句嘢又唔系都唔系好即系顺口嘅咩？党国笑谈败咩？还看 金 鹰惨，屌、啊、真系俾佢吹着。 嗰、个金嗰、那个叫金牛怪，咁金牛怪咧，即系其实我都识佢噶啦。因为其实我以前都听过呢个咩嘅，即系阿玉敏节目咧，嗰阵时又封烟嘅时代咧，佢成日都封烟过嚟嘅。嗱、啊，咁、那个打油诗点样讲？点样唱嘅咧？啊，呢、這个即系匪类监察院又癫过疯人院， 几好呢句 啊！呢、這个炉炒花生台。就发毛油痴呆 ，OK， 炮打司令部后栏俾人伏， 系 呢、這个大军伐罪战承诺冇兑现， 兑现咗啦而家， 啊系咪即系讲你律师信啦？喂，律师信呢单嘢老底啦，如果咁讲嘅话， 唔系好简单啫嘛，我哋前一集定系上一集做大军伐之后，咁而家我哋嘅新嘅网页咧、下边咪可以 make comments 噶嘛， 系啊， 有一条友咪成日喺度问我咯， 吓、啊、律师信搞成点？ 我话我出咗之后，你系咪食咗佢？ 嗯。 系嘛？学老黄老邪话斋，几嚿水嘅啫嘛，律师信，告唔告先系关键啊嘛。不过我问题，我俾个 warning 你 ，this is my ultimatum， 就系我可以告你嘅，同埋你系赔紧钱俾我嘅。如果系咁样做法嘅话，所以你大家筹到十皮俾我咧，我自己攞十皮出咧，廿万咧就俾律师咧就写状纸。 哇，搞配对基金你而家 系嘛？配对基金，咁我就理噶啦，大佬系嘛？横掂而家我都唔怕你啦。 喂，唔系，你可以当咩？你可以股份制啊。嗱，即系你边个有份？即系 好似唔得噶，咁啊叫包揽诉讼啊，屌 病啊！ 英国有条咁戆居法例噶、啊，美国就唔同啦。 系、 啊，不讲翻东周刊先，我觉得第二个政治分析咧、就系我都觉得奇怪嘅，即系我仲有市场价值嘅咩、你咁关心我做咩？我都话唔选咯。 唔系嘅，咁我哋听众啊嘛。听众听我哋啊嘛，你冇选、哦、你冇即系你冇选民啫，但系我哋有听众啊嘛。 香港 而家花生台咩最大啊？边个最大啊？系听众最大啊嘛。 哦， 系嘛？即系如果你花生台有个叫听众力量嘅，喂，你应该即系系嘛咁样对呢个陶君恒抹黑啊嘛。 香港第三大网台喎、啊，而家变咗。 喂、啊，同埋老实讲，我一话唔选嘅话咧、你共产党搞唔捻到我噶、我使乜要你啲选票啫？我沟边条女？我沟边条仔？关你差事啊！ 喂，但系咁讲喎， 喂，我呢个问题，所以我答得好好噶， 系啊， 我答得好好嘅嗰个问题，我识咁多男性嘅朋友，识咁多女性嘅朋友，喂，我呢个问题只要同一个人交代嘅啫嘛，我身份今时今日我只系需要同一个人交代咋，花生台各大主持我都唔需要交代啦，我沟边条女，沟边条仔系嘛，大佬，系咪先？喂，所以你共产党真系戆捻够，你以为咁样搞到我咩？屌、我仲捻癫过你！ 但你够唔够 搏命咯？我数都费同你讲嘅，即系 如果你话共产党戆捻鸠啫，你够唔够东方今日戆捻鸠啊？即系出呢个副文俾呢个黎智英， 所以我估计另外一样嘢咧，即系你讲开，即系东方嘅副文咧， 系 大家都搞捻错咗啊！ 系 其实东周刊已经系卖咗盘噶啦， 系啊， 最初系卖俾杨秀成，跟住就发生咗呢、這个刘嘉玲事件，就卖咗俾。 即系烟仔河噶啦，其实两边咧都而家喺度擦紧阿爷嘅鞋 啊。系， 当然阿爷有 order 啦。 点解擦鞋咧？嗱，呢个咧就系之前呢个颁大紫荆嗰阵时见呢个端倪啦，系嘛？喂，嗰阵时即系颁俾大紫荆嘅其中一个烟仔河啊， 系 嘛？喂，点解？点解颁俾烟仔河唔颁俾呢个东方集团啊？点解唔颁俾马生啊？喂，据闻马生系嘛，即系好鬼好 Q 嬲啊嘛，系嘛？喂，咁你喂大佬啊，你烟仔河你受分，喂你系咪要做翻啲嘢证明自己个即系价值啊？咁所以咪揾你嚟开拖咯。 唔系你揾我都其实唯一嘅解释就系因为点解咧？吓、啊，即系头先我讲咗少少关于华文，即系华文主书院嗰度 系。 因为点解咧？华文咧，我今日我 check 咗 Wise News 啊， 系， 我好耐冇 check Wise News， 起码一年以上。 check 自己名， 系啦，我以前有 check 嘅，因为睇下啲报舆论主流传媒嘅报道。嘿，我谂住我而家都唔搞啦。哇，我奇怪，原来我由今年一月一号咧，2014年嘅一月一号到今日为止，我系有80多篇嘅不同嘅传媒咧系讲过我嘅，但系唔奇怪嘅一样嘢咧就系咧，大部分讲我嘅人咧系大公文媒，东周刊。 系， 我亦即系左派，其实一直系留意住你嘅动向。 其实有部分知道，我有部分唔知 吓 吓。主要系讲咩咧？就例如话太阳花嘅运动，喺台湾嗰阵时候，就话陶君衡嘅助理帮手即系搞， 系啊， 就所以话 华文你有个台湾同事噶嘛， 佢喺嗰度做非暴力抗争嘅演练啊嘛， 系啊， 系嘛。咁咧，另外一样嘢咧就话我哋收呢一个嘅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谓嘅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系系咯， 系咪？喂，咁老实讲，我而家唔选，咁你咪嚟咯。系咪？你点会抹黑到我啫？系嘛？屌，而家我又揸住支麦，系嘛？我而家学黄老邪话斋，屌你冇听我节目噶，仆街系嘛？系嘛？我惊你捻啦，而家。 喂，但个问题系在于佢哋点？ 你日你个个礼拜写仲好啊，即系证明我系花花公子，好受欢迎啊，大把女沟啊，屌！即系好似系咪？我听阿金英嘅节目，佢话：，屌大佬，你48岁，咩似30多尾咁样？系嘛？ 系佢跌翻咗你勾结外国势力啊嘛，而家咁，所以 呢个先系大镬啊嘛。 而家系 呢个似乎就系其实系中共嘅底线。 喂，老实讲，陶君衡斗领都冇代过嘅，即 系 所谓 NED 嘅捐款系我哋因为请职员搞活动嘅啫，所以你系喐唔到我嘅。同埋老实讲，你睇今期嘅东周刊已经睇到端倪啦。隔篱嗰篇文就系普亚鸠达，系嘛？再之前嗰篇社论就系讲 东观点， 就系讲防颜色革命。 系， 屌你仲唔捻系老共条线仆街，所以根本系冇报纸再 follow 嘅。 嗱，所以话咧，即系如果你系东周刊喐得你，其实同大公文汇喐你系冇分别嘅。而大公文汇同埋东周刊喐得你嘅话，喂，你真系唔好人极有限啊，大佬真系 唔好人极有限， 唔好人极有限啊，哥 系嘛？ 俾敌人赞你， 但 大王， 但最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喐我唔紧要啊，你搞到其他人啊嘛，系咪？喂，如果嗰个人俾人炒鱿鱼，咁我点搞啊？ 诶， 喂，如果我老婆真系癫起上嚟嘅时候同我离婚，咁我点搞？我真系碾死你，仆街佬，仆街，系咪？喂，你做埋呢啲咁嘅嘢咧，系即系第一，你一系攞啲床照出嚟， 咁呢个就系、是、啊， 系咪喺街 kiss 嗰啲啦， 啱、 拥抱嗰啲啦， 系啊， 喂，你先有意义噶嘛？你要做我，你而家急就章出嚟做我世界，系咪？同埋老实讲，我都话俾各大传媒听，你好难跟陶君衡嘅， 吓，点解咧？ 第一。我唔係一個好固定翻工時間嘅人嚟嘅、哦，有時我係朝頭早七八點 鐘捉你唔到啊， 醒咗噶啦，你見唔見到我哋嗰個 group 我同你喺度 check 緊，已經翻工噶啦已經。 啊 有時我係9点几10点，嗰朝早冇乜人嘅時候咧，我就中午先翻。例如今日我就已經中午先翻啦，因為點解咧？夜晚做大骨佛嘛，係嘛？唔好晨早出門口啦，好攰噶嘛，大佬。我揸車呢、這個點樣捉到我咧？係嘛？除非你真係揾個狗仔，即係24小時。不停报我啫、啊， 但系咁样好明显噶、啊。 咁你喂， 你唔 cost effective 嘛？ 话哥，你咁样讲啊，唔系。你而家你咁嘅爆响口，咁佢咪即系响多啲唔同嘅 checkpoint 吓、啊，即系咪喺度暴你咯？ 但系讲紧个成本问题啊嘛。 喂，成本问题，喂，你相对于呢个周融去搞即系呢个咁样嘅20几万吓、啊，吹鸡去呢个游行，你 唔系你越写得多啊，又不孤啊，又空姐啊，咁样对台湾人嚟讲咧，已经系开始有免疫能力噶。 系， 系咪？咁我系沟女王啫嘛，咁你最多 label 咗呢样嘢。 吓、啊， 如果我选就系紧要，因为我要师奶票。 系 系啊， 我都唔选。 你个状况等于长毛咁样嘅啫，长毛都系咁俾人 define 做咩沟女王嗰啲咁嘅嘢。 佢唔系，佢唔系沟女王，佢系中意沟鬼婆。 系啦， 佢唯一好过我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嚟咗翻。 咁啫嘛， 系啊。 咁如何咧？喂，全世界啲左仔都系咁噶啦。如果你话系， 嗯， 系咪先？毛泽东有几多个情人咧？系嘛？嗰阵时我哋讲笑喺度讲话，屌大佬！ 话你喺度数下数， 唔系嗱，捷古华啦，有几多个情人咧？系嘛？喂，我如果要真系要同你辩啊！我一定变赢你啦！屌你真 啱，唔系，但系其实你讲翻即系今日即系呢个即系呢期嘅东周刊啦，即系你我即系唔即系因为捧你长啦，我都专登去买一本啦。 我 知 唔知啊？民主党李永达先个咩事过嚟啊？就好似你咁，我话捧我长 啊！ 喂，屌你呃我俾佢呃咗20蚊，系捧谂住捧你长，屌冇料到嘅大佬，屌 即系又系呃 caption 啊，又 系啊！ 屌，如果你话真系咁 Q 大镬啊，佢就真系大大幅图啦，每一个角落头咁样喺度报你啦。 唔系咁，我可以挤牙膏嘅，系嘛？下一期东周刊个全个封面就系同嗰行床照得嘅，屌都有 咁样样 啊！咁你咪嚟咯，系咪？你话而家我系社民联主席， 嗯， 系啊， 我系立法会议员， 嗯。 咁我净惊你添啦， 但你上届 如果有床照吓，我假设嘅话系咪？我而家惊你咩料，你咪影咯，屌！ 但你2012年选嗰阵时都冇呢啲咁样嘅攻势，今时今日 证明而家嘅形势改变咗咯。而家嘅形势就阿爷已经系好 desperate， 你搞完肥佬礼，搞郑宇石，跟住你因为肥佬礼你牵涉几个泛民，由长毛毛猛症到陶谨申， 系啊， 其实系想一网打尽啊嘛。 嗯， 系想 discredit 成个泛民主派嘅道德形象啊嘛， 嗯， 系啊， 所以泛民主派都系戆居嘅，而家俾佢打到咧，成个阵营咧， 溃不成军咁样， 系溃不成军噶， 系啊，个个争住同肥佬拉割席咁样个款系， 咪仲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可怖嘅咧，就系咧，你应该话俾佢听，你嚟啦， 嗯， 我预咗你呢啲嘢噶啦， 嗯， 系咪？ 我谂其实好多人都预咗啦，因为其实你而家讲个 timing 嚟讲，其实夹得啱啱好噶嘛。尤其你同肥佬礼咧，即系最近咁样， 我 遇 有荣言啊，所以我都话，大佬，原来我同阿郑宇石啊、肥佬礼 并列， 同一级数 啊， 即系要打嘅时候，我系第一批嘅 被攻击对象。 所以我唔会咁戆居话要再选嘅，唔系真心啊。点我唔捻够你斗啊？点你癫你都大佬系嘛？喂，我俾嗰啲热狗啊，俾黄老邪都已经抹黑咗好耐啦。佢甚至乎啊。今日有个网友 send message 俾我啊嘛，佢话俾我听，黄老邪其实喺2012定系2011年嗰阵时候咧，佢喺美加嘅时候已经讲嘛，陶君衡成日喺度沟女咁样嘛，嗰、个网友就话俾我听啊，陶君衡沟唔沟女关我乜事啫，大佬， 咁啊 系，我最关心佢追唔追击民主党啫嘛，大佬， 唔系，但系嗰阵时分裂咗未先？你同 分裂咗噶啦，佢仲喺度讲紧噶，佢一路喺度沟吹噶嘛。 嗯， 系咪？屌，真系啊！咁你咪攞证据出嚟咯，又话有北窟，又话有空姐， 嗯， 系嘛？ 但今年系2014年，如果你真系2016年反口唔选呢啲，佢 反口选定唔选先？ 反口选 系， 咁佢嗰啲咁嘅证据，佢储咗两年，然后再加两年嘅 backup 先至爆出嚟个杀伤力 更加大。 当 然啦，其实点解即系而家咧，中共要做你同埋肥佬礼，其实你有个共通点啊嘛，共通点就系话你同埋肥佬礼其实都有一个美国因素喺后面啫嘛， 系啊。 即系其实都系有美国佬去 back up 噶嘛？ 佢话我系 proxy 啊嘛？ 咪屌你直情你喺节目嗰度讲啦！ 唔系我后屘讲啊？ 点 系 咯？ 啱啊！喂，咁你肥佬礼佢而家呢个仲大镬啊嘛？ 嗯， 喂，肥佬礼佢唔净止喺香港啊！你知唔知旧上个月月底发生啲咩事啊？即系肥佬礼当然喺香港嚟讲，即系其实佢系即系民主派嘅最大金主啦。 系啊， 喂，但系你知唔知原来中共其实喺即系缅甸嗰边而家搞紧呢个中缅铁路嘛？ 哦，系啊。 而中缅铁路上个月发生咩事啊？就系、是、搞唔成啊嘛，就系、是、割钱啊嘛。点解割钱啊？就系、是、因为有啲反对派就系、是、反对呢个中缅铁路，所以搞唔成啊嘛。变咗倾咗三年嘅中缅铁路，到今时今日都话要搞唔成嘅。 嗯。 而同时间，肥佬咧今日又俾人做咗另一单新闻啦，就系话佢。喺呢、這个即系呢个汇丰银行有一个公司户口，俾呢、這个汇俾呢个汇丰冻结咗嘛？ 系啊， 点解冻结啊？话佢洗黑钱、啊，而事实上佢自己本身个理由咧，就系话佢旗下一间公明织造厂， 好多年前噶啦呢间嘢， 资助呢个缅甸嘅反对派， 哦，山苏， 而缅甸嘅反对派。就系、是、搞弯呢个中缅铁路， 仲有缅甸嘅反对派又系写安山苏琪， 系亲美嘅，喺中国嘅角度吓， 系 即系同美国关系好嘅，点解咁多年嚟美国都系撑佢噶嘛？ 系、 啊、如果唔系点解攞诺贝尔和平奖啊？欧美世界 系 咪先？所以呢一镬嘢基本上明做晒。老实讲，如果我系肥佬，你屌我捐钱俾反对派，你吹得我涨、 嗯。 我唔系支持民主噶嘛？你话你捐佢捐俾军方政府，你就可以屌柒佢。 嗯， 你爆呢样嘢就重要。第二，如果你话佢喺汇丰银行， 嗯， 系 money laundering 嘅话，即系话洗黑钱嘅话。屌、 嗯、 拉鸠佢啦，神早使乜冻结个户口啊？ 佢就话呢个行政理由嚟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大条道理，你真系犯咗法嘅，喂，真系应该告鸠佢噶， 嗯， 真系应该做咗佢噶，大佬。 喂，但 喂，你唔系话即系而家鬼鬼祟祟就话冻结咗 account， 然之后话叫佢捉翻啲钱走就算数。 其实我哋应该质疑汇丰银行、啊， 嗯， 即系 HSBC， 我哋要质疑佢， 系啊。 系咪？因为如果我系肥佬礼嘅话咧、嗯，就系你点解冻结我呢个户口？ 系、 嗯， 你有咩权冻结我呢个户口？当然佢梗系有其他理由啦。 嗯， 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 money laundering 嘅话，你话我洗黑钱嘅话，咁、 嗯、 你唔告我？ 嗯， 系咪？所谓洗黑钱嘅定义就好简单啫嘛，就话你翻嚟嘅钱系唔干净嘅，或者你去嘅钱，因为你翻嚟嘅钱系犯罪嘅，吸毒又好，即系贩毒又好、 嗯， 打劫又好，打劫珠宝又好。 嗯。 嗯， 咁你跟住洗咗去， 系 咁你咪嗰啲咪黑钱咯。 其实呢个好明显系政治因素啦。而事实上，中缅铁路对于大陆嚟讲系好捻紧要。点解紧要啊？ 唔系净系经济理由啊？ 点解紧要啊？即系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嗱，中缅铁路嗰个战略性价值就系因为即系中国系要打通呢个太平呢、這个呢、這个印度洋啊嘛。喂，而家你太平洋嚟讲，其实佢自己本身系 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当年嚟唔到啦，当然系、 嗯， 因为你就系讲马六甲海峡系嘛，即系有啲即系大陆媒体啦，就系、是、话其实啊，即系你点你经即系其实马六甲海峡都要即系其实经过呢、這个即系新加坡、 嗯， 喂，而新加坡后面系边个 back up 咧？就系、是、美国 back up。 我讲喂，即系补充翻少少先，你讲嗰条嘅中缅铁路其实。正確啲嚟講，雲緬鐵路係嘛？ 係雲緬鐵路， 即係亦即係由昆明開始，然後就經過呢、這個咩、中緬邊境，然後再落到去呢、這個仰即係仰光嗰邊，就直打通孟加拉灣嗰度啊嘛。然後你就可以出海去印度又好，去非洲都得啊嘛。 而佢自己本身嗰個理由就係話。即系嗱，呢啲某啲大陆嘅即系一啲媒体啦，同埋一啲讨论区咁讲啦，就系、是、话、 嗯， 即系 in case 如果系要收翻台湾嘅时候，嗯、即系俾人封锁呢个马六甲海峡嘅话，咁、 嗯、 起码佢喺嗰边可以出到呢个印度洋啊嘛，去、嗯、即系去即系一啲战略物资啊，系啦，可以突破封锁啊嘛，所以呢个系咁紧要啊嘛、 嗯， 喂，所以当然要做鸠你肥佬礼啦， 我同埋会 即系你系阻截咗， 我犀利，原来我同阿肥佬礼。即系同一个级数啊，要做嘅时候，当然大镬好多啦，系嘛？ 佢喂，佢梗系大镬啦！佢系即系香，系喂，佢直情系被认为系美国佬，即系 代理人， 即系呢个包围，即系呢个重返亚洲包围中国嘅一个即系统筹人啊，系亚洲嘅统筹人啊，大佬。喂，你知唔知嗱？ 劲过助理国务卿添， 你 负责亚洲事务嗰、那个 呢、這个 唔系啊？你见东周刊啊，上个月咪整特登整咗一期讲紧咩肥佬礼物会美国政喺香港物会美国政要咁样嘅， 话有个咩国防部长啊嘛， 系啊， 啲助理定系副啦，唔记得咗。 系啊， 但系缅甸做生意。 哦，嗰、那个叫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switz， 咁嗰条友仔就话当时就话将会带肥佬礼去缅甸嗰度见证经要人，同埋俾佢做生意。咁、 嗯、 肥佬礼亦都提出想喺嗰度开呢个缅甸版苹果咁样嘅。 哦，但唔静止嘅、啊，好捻多生意嘅。 嗯， 佢除咗搞呢个缅，即系佢搞手机啦，系嘛？ 系啊，有手机。 咁你除咗搞手机之外，你又要搞埋即系酒店业。 系啊， 而搞酒店业之外，仲搞埋写字楼。 咪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个关键不在于咧究竟肥佬礼。是不是有做这个美国佬的代理人的问题、 嗯、 而是他做过什么东西出来包括在香港和台湾、 啊 嗯、是不是我理得你背后一个除非我在你的床下底的啫好像肥佬礼话斋、 嗯、 我怎知道你的背后想的什么东西 ,intention 是什么啫初时我说他去开银行如果你说跟军方、嗯、那你当然是契弟一个啦。 系 嘛？表面上你系支持民主，你又表面上支持自由嘅，都系大陆问题就系、是，喂，确实佢喺香港同埋台湾都系呼风唤雨嘅。 嗯， 你谂下国民党几多即系贪污嗰啲，都系俾《苹果日报》或者《周刊》爆出嚟嘅，大佬、 嗯。 民进党如是， 系啊， 系咪、 嗯？ 喂，咁佢有咩坏啊？ 嗯， 喂，佢捐钱俾缅甸嘅反对派，即系捐钱俾昂山素姬啦， 系啊， 咁又有乜嘢问题啊？ 除咗因为得罪你阿爷，因为你阿爷一个独裁政权啊嘛， 嗯， 佢而家联结美国呢个势力嚟围堵你中国啊嘛， 嗯， 或者系抗拒翻你嘅中国啊嘛，因为佢要重返亚洲啊嘛， 嗯， 喂，我唔理嗰啲咁嘅阴谋理论， 嗯， 或者嗰个推论个 logic 系乜嘢啊，但系佢出嚟嘅 output 系乜嘢？ 嗯 嗯， 系咪？系好嘅一件事，啊， 系啊， 只要我都唔知道教主屌乜陈肥佬礼，除咗你两个条友喺度私怨之外。系嘛？ 系 俾人揿咗掣， 人哋唔捐钱俾你之外，系嘛？ 俾人揿咗掣， 或者人哋删你水喉之外， 嗯， 借咗钱要佢还之外， 嗯， 喂，佢屌肥佬你乜嘢啊，大佬？系， 嗯， 嘛？你话佢系资本主义自由新自由主义嘅代言人，系咁呢个系唔同意佢意见， 亦都话佢党同伐异， 系嘛？佢唔赞成全民退保一定啦， 系啊， 佢唔赞成最低工资亦都一定啦， 系啊， 唔赞成一个福利个社会亦都一定啦，因为。高税率啊嘛，做 经济右派 高税率噶，屌， 亦都唔赞成本土派嘅主张搞保护主义。 咁呢个我同意喎，呢个又 吓， 唔系咁有，梗系有啲政策你同意，我有啲政策我唔同意啦，哥系嘛？ 嗯， 咁你捐款俾我无条件咪得咯？ 你唔可以。 而家你成班人由东周刊到文汇到大公到星岛， 嗯， 全部喺度围搭呢一个嘅肥佬礼，再加旗下嗰啲人， 嗯， 再加我哋。背后嘅目的系乜嘢？背后嘅目的就系令到中间嗰啲人改变。 嗯， 呢个系一个成个政治嘅 point 嚟， 都话震慑效果咯，系震慑效果咯， 系咪 啊？ 所以老实讲，我个人两个礼拜之前已经知佢会出呢份嘢。屌，有啲人问我：喂，你使乜揾下你老友啊？因为肥仔强好似呢度有篇咩？ 有喺东周度写嘢 嘛？ 系啊， 我同佢研究过呢个问题。 嗯。 佢话使唔使我同你揾个总编辑出嚟讲个数？我话冇人搞啦，后屘谂下都系。 吓， 会唔会 我同你攞咩交换啊？ 嗯， 系咪先？ 啱。 跟住我再同佢讲咯，即系肥仔强都咁同我分享。屌你唔选啦，有鸠得佢写咯，系咪？佢话你都唔系第一镬噶啦， 系咯， 系咪啊？我俾人话你中意沟女，咁唉系，好似都唔系第一镬噶咯。 但系你 不同埋你对住眼都系点咧？你唔捻爬佢， 系， 嗯， 系啱， 系咯。 屌我都盘皮啊，系咪啊？即系除非你吊销咗我牌嘅啫，即系我会计师楼个牌嘅啫，咁啊另外一件事， 嗯， 系嘛，咁我咪揾做咯，系嘛，我日日喺中联办屌玩鸠你添，咁嗰阵时候系嘛，你咁你咪告我咯，咁样， 喂，讲到尾， 黄家凡咯， 讲到尾都系嗰一样嘢，喂，你老公今次咁样搞你啊，其实同埋搞肥佬礼都系谂住一石二鸟之计，一啊制造白色恐怖，第二样嘢其实 汗蒸效应， 唔系你要明白佢 agenda 喺边先。佢而家佢反对政改，或者反对 exactly 咁讲，就系反对呢个叫做系有外国势力， 嗯， 即系入侵嘅一个即系唔系即系嗱，佢而家佢点解要反对呢、這个？ 仲有境外势力 系啦， 华人民主宣因为有台湾， 嗯， 系 两样嘢加埋，佢其实而家唔系净系俾 warning 陶君衡咁简单，即系佢知道我癫噶嘛，系咪？我已经同佢嗰啲人讲过啦，你搞我就同你更癫， 更重要系温美国佬， 我好捻简单啫嘛，我而家宣布参选得唔得？ 嗯。 我就追你黄杨达，追你黄毓民得唔捻得啊？ 即系你纯粹追 我破坏佢啊！屌，我要赢梗系难啦，扑街系咪啊？我都唔需要再落区咯，系咪啊？我追击你得啦啩？ 系啊， 我玩鸠你哋得啦啩？你嗰啲丧尸啊嘛，我用翻佢理论啊嘛，佢都系丧尸嚟噶嘛？屌， 系啊， 佢哋搞坏成个泛民嘅阵营啊嘛，本来嗰班都好地地团结一致对抗共产党系搞捻掂嘅，箍实嗰班温和嘅泛民。 嗯， 系咪？而家搞到乱晒大龙，咁、我咪帮你追击佢先咯，屌、都得噶、你同我癫啊嘛，屌，大家夹钱俾我少少就得噶啦，系嘛、五皮嘢就加交按金，我自己嚟啦，屌又攞得翻嘅，应该理论上都屌，系嘛，系嘛，跟住有十一蚊票定12蚊票系嘛，屌我估我都断估都攞万零票嘅，咁似攞唔到三万啊，咁又我哋成两万七啦，好似话屌， 系啊。 系嘛？我玩追击啫嘛，咁得唔得？屌， 所以先话一死 嚟啊！屌啦，所以我而家我大过黄毓民嘅，屌，佢见到我望都唔捻敢望喎，真系屌。 系咩？ 系咩？ 系啊！ 几时见过你啊？ 上次咪喺度求和一次啊嘛，啲人话我佢黑和啊嘛，我下次见到佢，你唔使你做咩唔敢望住我啊？屌， 吓 系嘛？你咪好捻大声嘅，屌长毛喺个节目里边， 嗯， 系咪？屌我而家惊你咩？你揼我，你够胆揼我？ 嗯， 系嘛？你搵人斩我？ 嗯， 系嘛？一定系你，我而家讲到明。 吓， 陶君衡俾人斩一定系你，因为我冇其他有任何黑社会嘅联系。 系，哇， 系嘛？我啊，我讲我自己啊。 你有冇饮醉先？ 冇 饮醉啊，休息一阵先。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记。 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旧情变心会受伤，结宏愿意没惆怅。三人如今应已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华堂金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好似网友有啲 comment 系，喂 ，guess 七八一嗰度讲啊，鸠屎土啊，只系郁敏阴影底下嘅废物、啊， 多余啦。陶君衡俾人打唔系因为黄郁敏，陶君衡俾人打系因为我系泛民阵营，而呢一个阵营咧，正如头先阿 Anthony 嗰个咧比较夸张少少嘅比喻咧，就系、是、因为佢话我勾结外国势力， 唔系咁呢个事实， 事实系啊， 事实上真系， 唔系同埋你睇翻 Wise News 先知啦，你去 check Wise News 啊， 嗯， 我今年几低调啊，唔好话2013啦，2013年一世我都低调啦，选完立法会之后， 系啊， 系咪？我都冇乜出嚟抗议咁滞啦，大哥， 嗯， 咁我竟然原来今年八个月松少少，有八十几篇报道系报道陶君衡，而大部分系大公文媒，我自己都冇留意，我今日先走去 check。 唔系你其中一篇好似话系呢个亚洲周刊啦，系嘛？亚洲周刊就话，即系其实今次咧预演占中，其中即系呢个激进派就冇人喐手啊嘛，冇人参与啊嘛，全部都温和派啊嘛。嗯、你净系讲数呢个激进派嚟讲，就系得你啊嘛。 咁啱巧啫，屌！ 咁讲啊嘛， 俾你包仔焗咗佢啫。 喂，嗱，即系嗰日阿毛啊。就坐监啦，或即系社记完全冇晒人个人力都系好似， 唔系而事实上我讲翻头先个 point 先，你话即系你同埋肥好礼勾结外国势力呢、這个，我觉得即系一啲都唔系夸张， 系、 嗯、喂，因为喂你后喂你话人民主书你搞嗰套叫做非暴力抗争啊嘛， 系啊， 就 系、 是、最惊你非暴力啊嘛，哥而家 佢反而暴力唔卵惊， 如果你暴力嘅话，我梗系可以用震暴嘅理由你搞你啦， 仲赢咗支持添啊， 啱啱先啊，喂你系搞乱香港经济啊！啊！喂，你而家搞乱香港经济嘅话，喂，大把人 所以咧 ，gas 七八一系嘛？ 系啊， 你唔好抬高黄毓民啊！我唔系活喺佢阴影底下啊！屌，而家我已经系阿爷嘅眼中钉啊！黄毓民唔捻系啊，黄毓民系帮呢个阿爷做嘢嘅人嚟嘅，你叫港员 唔系，同埋佢要 take 个 official line。佢要对即系党内势力，即系中共要对党内势力，习近平要向党内势力交代又好，即系向香港人或者一般大陆人交代都好。喂，最好嘅理由，最好嘅平衡点，梗系讲外国势力啦。 同埋咧，各嗰啲线啊，去负责跟呢啲情报嗰啲咧，梗系有咁大跨度咁卵大啦。 嗯， 系咪先？ 即系夸大嗰个唔系我啊嘛。真系中共啊嘛！ 即系我冇托大啊，华人之孙我冇托大到啊，但系佢好容易吹大啊。 喂，但事实上又唔系吹大。如果你睇翻幅地图，喂，你咧就发展紧啲咩咧？就系、是、香港同埋台湾啊嘛。肥佬礼发展紧啲乜嘢咧？就系、是、香港同埋缅甸，甚至系中印支半岛啊嘛。讲紧某程度上系将成个南中国海以至海峡两岸出太平洋嗰位封住咗。某程度上， 所以咧即系。讲时讲话同佢斗过都好，亦都要喺呢度咧话俾阿爷听。其实咧，而家我享受紧咧系每一天咧快乐嘅生活嘅、 嗯。 我亦都唔相信暴力革命嘅。 系、 我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就做唔做嘅人嚟嘅。咁几开心，你唔使讲得咁夸张。不过咧，你喐我嘅时候咧，你搵啲好少少嘅料啦。 系， 系咪？ 唔系，但系其实佢有一样准确嘅，佢有一样准确嘅，佢都帮我哋宣传，就话你咧就生活好悠闲，就喺度二四六都有开麦嘅，即系即系游手好闲，好闲不务正业咁样 样。咁先代表话好繁忙喎、啊，大佬朝头早会计师留二四六。 有时我唔系朝头早嘅，佢写话我嗰日晏昼嘅。 喂，大佬啊，有时你仲有 D100咁样客串添，马哥。 系啊， 即系玩下手，你一个礼拜做四五日节目，真系。 所以我哋有一个。 个 friend 咧就喺度话喂，屌阿土，其实你而家咧 first priority 咧系花生台嘛，第二系华民主书院。 唔系，你好似你 会计师行嗰啲，我哋唔使点做啊嘛。 据闻你啲同事都系咁讲，对你有怨言， 系嘛？ 啊，即系将啲嘢劈低晒俾你做啊？ 唔系点啊？屌，不嬲都系咁噶啦，大佬。 喂，更正翻先，阿 Guest 780话话七一当日有阿明同你共同进退， 系 系系啦，有佢份。 点解唔漏咗佢啊？周周汉大佬，屌，定系黏同啦，仆街，屌啫。 因为好难 talk 到阿明㗎嘛，同埋你咁样做益咗 佢。 吴 文远去做代表，就话佢流力呢就真係搞真占庄。 喂，吴文远呢下又真係柒。喂大佬你答亚洲就话我都冇睇，因为我睇 Y 先好先搵得返㗎嘛。 係 啊。咁呢就袁利明嗰个我唔评论啦，因为系人哋党嘅嘢。咁吴文远你作为社民联副主席，你有咩理由答人话自己流力真占庄㗎啦。跟住你又留到凌晨咁样，哇！屌，真系戆居到晕啊！真系，大佬，系嘛？喂，人哋话明预演，之后你 practice 一次啦，即系俾差佬拉系点拉法啦，入到差官系点啦咁样。喂，嗰样嘢其实重要噶，系咪？连何俊仁都咁做咯，梁耀忠都系咁做咯，李卓人都系咁做咯。喂，大佬，你唔敢咁做？咁你点样做激进派嘅代表呢？仲话做我哋副主席真系大镬嘅，大佬真系 啊，唔系嗰个主席嚟噶嘛？啱啊，喂，副主席啱，副主席啱， 主席阿毛啊， 系 副主席。唔系咁，佢虽然佢代过，即系两即系个月主席啫，但系唉，即系你即系你有代表性噶嘛，哥，真系 唔系抽佢水。不过我觉得我睇完嗰边，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咁讲啦。我睇完嗰边报道，因为揾我自己嘅名啫。就见到佢咁样答咧，就真系奇怪嘅。 嗯， 而亚洲周刊唯一 spot， 我话我系激进派，得一个叫陶君衡。嗯、喂，屌唔怪得我咁大镬啦，真系我呢个 Anthony 话真系大佬。 系啊， 喂，真系佢又冇访问过我噶，亚洲周刊好似真系、 嗯、 都冇记错。 嗯，咪、嗯、但系其实咧，林郑只你两个， 所以咧，我嘅总结就系咁啦。佢唔同嘅线报嘅人报上去， 嗯， 托得我好大， 系 啊， 我好高， 系 啊。 其实东周刊已经踢爆咗佢啦，陶君衡咧每日都好悠闲嘅，啊，会计师楼嗰啲嘢大部分都系交俾人做嘅啫，屌， 啊， 宁愿自己赚少啲嘅啫， 哦， 唔系，即系讲开又讲啦，即系其实啊边个咧，阿黄之锋都濑嘢啦，即系最近好似工大收咗佢嘛， 哦系啊， 公开大学 十九分佢， 系十九分，即系其实你都合乎即系叫做入大学资格，喂咁但系即系喂屌你嗰班即系个咩佢唔知有个 group 啦，即系叫培青。社啦，即系培，即系培，所谓叫培训香港青年呢个社啊，即系 Facebook group 啦，佢就喺度即系俾压力俾啲工大啊嘛，话佢屌，又话即系呢个破格收录，破乜捻嘢格啊？ 十九分高定唔高？因为我唔好， 你唔好话高唔高先，你合唔合乎入大学资格先？ 合乎。 喂，咁你而家你咁样俾压力俾一间大学，嗯、喂你咩意思啊哥？ 唔系佢已经出咗事噶啦、啊，其实即系。我都做過呢個類比㗎啦，即係有好多美國嘅 Ivy League 嗰啲大學呢，其實大部分呢係請嗰啲籃球員， 係啊， 其實可能係好屎嘅咋，僅僅合格嘅啫， 係唔出奇啊， 係唔出奇， 係咪即係你喺奧運裏面呢有啲成績嗰啲全部都係名牌大學㗎嘛，我收你有乜問題啫，係咪港大唔夠吉屎咋嘛，中大唔夠吉屎，你咪正正係照收囉。嗱，我唔敢同我老友阿馬我講，我其實如果馬我應該係收噶，不過佢話而家啲成績係唔錯，因為中大已經係正正係， 係 係啊， 所以唔敢咁收。 唔係其中一個理由，佢呢個培青社好好笑，佢就即係 post 埋嗰啲 stat 啦，即係工大咧過往嗰啲咩 low quarter，low quarter 唔知好似廿分嘅，咁啊黃之鋒係十九分， 就一分咯。 唔系啊，你应该叫 low quarter 啊嘛， 係啊 ，low quarter 唔係 minimum 啊嘛，哥，你識唔識統計㗎，哥？ 仲有，喂。咁佢入公開大學啦，已經係即使啊，公開大學唔係用即係所謂上堂嗰種模式去收佢都好啊，佢、自己報公開大學都得啦。 Distance learning 咯， 係咪所唔係即係？所以有啲網友就話：哇，原來公開大學要考入去嘅。 唔係，所以我應該咁講，我要同阿爺咁講。 係 喂，你搞黃之鋒啦！ 我屌你， 系嘛？佢先系我而家新一代嘅民主之父啊嘛！ 哇，你啊真系反骨仔啦，咁样样卖够。 唔系啊，我话俾你听，我即系我自惭形秽啊，我唔够佢嚟啊，大佬。即系喺争取民主嘅道路上咧，而家后浪啊推前浪啊嘛。 系， 边度够阿之锋哥而家咁劲嘅？大佬佢系香港民主之父。 屌你又令我谂起老人与棒子呢个故事啊！真系， 系嘛？ 屌你真系以为交棒俾人，然后原来喺度剥湿紧人，真系。 喂，呢个系老邪做嘅嘢，屌我唔做嘅，大哥，唉。 我不嬲都支持阿之峰小事件嘅，屌 大佬。哦，喂 ，anyway 啦，其实而家你讲翻政改坛嘢啦，其实而家八月啦，八月底就其实应该人大会公布啦。咁而人大去到即系最后转去最后直路啦，得翻半个月到嘅时间，咪而家逐个去见呢个民主派啦、民主党，跟住就公民党，之后就系呢个工党啦，系嘛？但系数嚟数去都冇尽派份， 系。 佢觉得冇得倾嘅，应该 佢根本上就唔打算同你倾。 唔系，如果我系激进派嘅领袖，我都会咁啦。即系例如我系立法会员啦，我有份建啦，我就话你收翻白皮书先啦。 系， 喂，我唔收白，你唔收白皮书，我同你倾乜捻嘢啊？难听你讲就系，我点同你倾啊？大家唔系冇睇过白皮书噶系嘛，大佬？系咪先？喂，呢嘢你就让一步先。你唔好话俾我听，公民提名系即系可以唔存在嘅，系咪？咁我同你倾咩呢？我真係唔知我可以同你倾啲乜嘢喎。係咪先？所以而家民主党又好，公民党又好，或者工党都好，你其实而家去见佢，其实你都系一个鸡肋嚟嘅。嗱，唔见喺而家俾人哋狂风扫落叶，即系嘅抹黑啊，同埋呢一个嘅角力嘅 反占中国反宣传啦、 啊，系啦嘅情况之下，其实而家处于劣势噶嘛。 系啊， 系嘛，你唔见又死嘅，啲人屌你都唔倾啊，系咪？唔倾就算噶啦，咁样。你见又唔知可以攞到咩成果出嚟，同埋你会认受到呢一个所谓嘅谈判嘅重要性喺边度？ 吓、啊， 呢、這个先系大镬一样嘢啊嘛。 喂，既然系咁嘅话，佢哋会唔会开始嗱？即系我唔知嗰个会面内容系点样啦。佢哋开始会谂点样民主化翻嗰个提名委员会咧？ 我担心就系呢个问题啦，就系话佢话机构提名要过半数嘅， 系啊， 咁我讲数就不如咁啦，好似维持翻以前咁，我都杀啦咁样，系咪？咁你咪死咯， 吓、 千二人，我觉得不如咁啦，加到千六又好，二千四其实冇意思嘅，因为按 proportion 嘅啫嘛， 系啊， 系咪？咁你话可唔可以攞少少提名就入到闸？ 咁 即系所谓有个国际标准，有个竞争嘅选举咧，咁样 就系、是、唔有国际标准嘛？嗱，头先我都讲过一样嘢，点解佢而家要反对国际标准先？因为佢咧国际标准呢、這个咩标准啊？讲到尾就系、是、英美为首所定下标准啊嘛，系嘛、 嗯？ 喂，即系你如果你英美为首所定下标准嘅话，呢、這个又会赖到呢个外国势力噶、哦。佢就系将呢两样嘢捆绑埋一齐，佢先至有理由去打，将你逐一打破啊嘛。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泛民主派咧，系要抛弃佢嘅幻想，对共产党嘅幻想。 系、 你面对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 系 系啊。 第一喺我的角度，你唔可以话我完全唔理中国，呢个系唔务实嘅。 一嚟啦， 系咪？第二就系咧，你面对呢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嘅时候，你要敢于同佢抗争。 唔系， 你敢于同佢反面。 仲有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喂人，你要明白就系话，你戴耀廷嗰班，佢虽然佢自己本身做一个君子战。系嘛？即系搞晒所有 deal process， 又话即系 consultation， 又要好关心啲村民点谂，系嘛？呢样嗰样做足晒所有功夫。喂，但系你嘅对手系烂仔嚟噶嘛，大佬？共产党系同你打烂仔交啊嘛。 喂，佢仲唔烂仔交啊？而家系嘛？佢过去呢一个月揾阿周融个契弟出嚟，系玩啲假签名、电子公投，跟住而家佢就即系面不红耳不赤，觉得派钱都冇问题噶嘛？呢、這个人 系 系啊。 系嘛？俾五嚿水你，请埋你食 lunch 都冇问题。咁啊，大佬啊，全世界嘅公民嘅抗争运动都系自发参与噶啦。唔通就算啊，我阿龙啊，你嗰阵时候嚟帮六四，帮我哋派下书，华民主书院啊，唔通我又真系俾紧钱你咩？你都唔好意思要我啦。 就系因为全部都系交数吹鸡吹翻嚟嘅，所以咪要即系登记咯。你而家即系搞个坛嘢，好似今日仲要搞个誓师大会。 啲 誓师大会嗰啲全部啲阿婶咧，坐喺前面嗰阿婶咧，即系嗰啲黑眼瞓咧，即系哇，即系嗰啲打喊佬嘅样啊，全部俾人影 Q 晒相，登咗读媒嗰度。 但系嚟紧八一七嗰度咧，佢系谂住搞啲揭秘，咩跑步反占中嗰啲咁样嘅嘢，真系。 咁三子又戇鳩啊，无端端咪登高，即系。登哥你做乜 Q 啊？即系你系好有即系民主党嘅即系嗰种意味咯，我觉得系。 我唔知佢哋系咪因为太攰 吓、 六二公投跟住再七一之后咧，其实佢好似咧系即系 take 紧个 rest 咁啊。 系啊， 喂，完全对于周融咧由呢个签名运动开始到佢个所谓嘅电子公投到 有疲态， 十七号嘅游行，喂，完全系冇反击嘅， 系啊， 即系挨打。 喂，你系咁俾人揼喎，大哥！ 喂，我唔觉得冇还击之即系嘅招数喎。即系讲真嗱，如果你以我嚟讲，即系你问我咧，起码有两个绝招可以出嘅。 例如咧， 第一个绝招 就真係我上次同阿譚話齋，就係話屌你成班撚樣，成班泛民廿幾個，即係集合埋一齊出嚟自爆，有咩黑材料自己爆曬先。我表明個決心，喂，我唔夠怕你啲黑材料啊嘛。喂，我要話俾你聽，喂，我哋個個都係人嚟㗎，我係有血有肉嘅人嚟㗎。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关系，自己嘅关系网，自己嘅弱点。你同我玩咗黑材料呢单嘢，我唔怕你。我要表明个决心俾你听，我就系甘于牺牲啊嘛，我唔怕牺牲啊嘛。第二样嘢真系可以同你，喂，就第二样嘢就真系五区公投咯。 嗯， 你而家同你即系你同佢玩民意战啊嘛。 嗯， 系啊，嗱，我如果输俾你噶啦，你咁劲。系嘛，周融你就街头签名都成百万咯，跟住电子公投啊几廿万咯， 嗯 嗯， 系咪？我实输俾你啦，你做乜怕迎战啫？ 但系问题就系经过2010年嗰个五区公投，佢哋觉得嗰个耗费太大啊嘛， 有几多耗费啊？ 咁但系你同你玩民意啊嘛，你有民意，我有民意，喂，咁不如同你验一验咯。 系啊， 咁咪五区公投咯， 最科学嘅方法，最有公信力嘅方法。咪辞职公投咯， 唔系唔可以做嘅问题就系、 即刻宣布， 系、 由周融宣布签名运动， 系、 第一唔捻同你共产党倾， 嗯 嗯， 张晓明你行捻开， 但个个 第二公投辞职， 系 每个港泰嘅代表， 系、 你玩嘛共产党，系、咪？你一就出军队镇压，你就香港国际光明中心都玩完，大家一齐揽住食，嗱、爆丑闻嗰个咧，你可以话俾佢听，我哋唔惊嘅。你又唔需要自己 list 自己，屌咁样 list 晒 list 晒嗰啲好大镬，大佬系咪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全世界任何一场反抗嘅运动里边，就算喺美国都好，都系不停俾人抄噶。 系、我知，唔系即系其实嗱，头先我讲嗰样嘢就系自爆，其实 PM 咧，嗱你自爆， 你话俾佢听，我哋唔惊你、你去税局抄又好，你去商业仲有调查科抄又好，如果做生意都有， 系、 系咪啊？我哋唔怕你嘅，冇人信嘅。 唔系佢要做到出嚟有个决心，系甘于牺牲咯。 但 我而家仲未见到咁嘅决心喺度咯。 佢有咁嘅精神嘅，嗰班就唔系泛民啦， 即系 团结咗啦。 同埋你听寻日郑耀堂嗰个番说话，嗱，佢系呢个共产党嘅即系核心分子啦。 嗯， 佢话共产党要求嘅选举系零风险。 系 啊， 我屌你！我听完之后，我喺新闻。 喂，佢同 喂选举梗系冇零风险啦。 佢同张 晓明委任啊哥，我听完之后， 喂，佢同张晓明一脉相承 嘅。喂，呢个世界边个选举会系零风险噶？系你赢梗啊！咁咪真系唔系选举？ 唔系同埋 咁，你叫我待遇先。 同马土，即系呢样嘢咧。 我屌真系！ 即系你零零风险呢样嘢咧，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啦，即系一啲唔关心政治嘅人嚟讲咧，其实好简单啫。即系我身边 咁，你唔好叫选举啦。 唔系我身边见到 咁，不如你委任啦，你取消个一国两制去啦，等我哋大家全部冇再有寄望好过啦。你唔使做场戏俾全世界睇啦。 即系 个问题，佢哋 跟住话俾大家听，阿龙，你唔需要做花生台，你不如谂办法，即系移民去走咗去算啦。 嗯， 我对呢个地方已经好失望噶啦，你不如咁好过啦。 嗯， 系咪先？我真系唔明白，喂，你大佬，你真系面不红耳不赤，选举竟然会零风险，输你就零风险，屌、 唔系对， 你想输又好容易，但系你赢又好困难。 对共产党嚟讲，第一国两制呢样嘢洗湿咗个头，佢需要向国际交代。第二样嘢，佢就系要保存翻香港嘅 credibility， 方便佢入边嗰啲咁嘅红二代高干子弟走去洗钱啊嘛， 唔好简单啫，我用翻佢啲逻辑 啦。 如果选举系零风险嘅话，你唔好教坏细路啦，好唔好 啊？嗯， 你真系俾个假选举啦，你真系俾个谎言啦。 唔系佢 咁，你仲系咪教坏我下一代啊？ 佢而家咪就系试探，如果我搞呢个假选举，睇你国际有冇反应咯。而家睇落好似冇反应咁样啊嘛。 你唔好呃人啦，你都系话俾佢听。嗱，对唔住，我系一个独裁嘅地方，呢个我一党专政共产党，包括香港在内，呢、這个橱窗，而家我大国崛起啦，我唔使怕你哋啦，系嘛，为所欲为啦，我可以，cut 咗佢啦！ 呢啲系以色列先做得出嘅啫， 你自己攞嚟搞啊！喂，你呃咗我哋一次，本来嗰阵时候2007、2008年有普选，又人大释法俾你搞。 嗰阵时都讲个理由，叫待住先啊，叫民主党待住先啊。 喂， 待咗啦，待咗啦。喂，但系呢两年嚟发生啲咩事啊？ 喂，两年，喂，你唔知啊？民主党啊， 啊， 即系我虽然同佢熟得都唔好意思，佢都唔敢答我啦。 啊， 嗯， 喂，上次俾人揾到笨柒啦。 系啊， 系 咯、啊。嗱，你上次俾人揾咗笨柒咧，嗱，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其实最近咧，中大咧，即系呢两日啦，即系今日苹果报道啦、就系话，即系呢、這个即系中大有个香，即系呢个生活质素研究中心就发布咗一个咧叫香港生活质素嘅一个指标，就话咧，屌你比前年仲低，低咗 0.33。 咁当中咧就讲到呢、這个即系嗰个房屋咧嗰、那个负担能力嚟讲咧，喂，之前啊前两年啊，即系十二年嘅咋，如果你系唔食啊唔消费啊，你储十二年钱咧先至可以买到层楼，但系而家咧系14年、啊，喂，点解？喂，呢两年嚟都发展紧噶，喂，点解香港越发展啲香港人越穷嘅？点解会？ 喂，唔止呢一样嘢更加正咧，你睇翻佢仲有另外一个调查，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嚟啦。佢就更加讲话，喂，今次竟然今次佢系访问咗超1000个 sample， 其中有16%嘅人话会惊，如果公开讲咗反对政府嘅嘢，会俾人秋后算账。 系啊，会被报复啊。 唔系，所以香港已经去到一个恶劣嘅环境，就系咧冇咗一个所谓嘅免于恐惧嘅自由。 系啊， 所以咧。佢出完呢个东周刊之后咧，又讲翻呢度咧，嘿，我仲放下心头大石，屌，喐到最人都系咁啫，系嘛？咁即系我同佢玩到癫晒啦，可以。屌你，即系你共产党睇派俾我睇到啦，你最多都系讲呢样嘅啫，系嘛？即系疏啦，系咪？屌，咁怀念我都有几个案底咯，我多一个唔多，少个唔少。嗱，杀人放火、偷钱嗰啲我唔会噶啦，屌，咪最多真系公民抗命啫。 但系 系嘛， 咪好似， 所以我都几开心啊！我睇完呢篇报道之后，第一个笑话一篇，系嘛、第二就系、是、你个底牌就系咁咋，共产党就 系 咁咋。嗱，我唔嗱你吓我唔到，我惊你吓到其他人咋，系嘛？阿龙你惊唔惊啊？屌，因为你同我做节目，屌，咪 Anthony 惊唔惊啊？屌， 呢个叫 collateral damage 啊嘛。即系其实系喐你身边嘅人啊嘛，即系好似之前徐少华咁样样，即系唔系直接喐佢， 系 就系喐佢自己本身啲生意伙伴啊嘛， 系 喺佢身边啲人俾压力佢啊嘛，呢样嘢其实反而压力仲大啊嘛。 蔡东豪都系咁样噶，咪直接同你老细讲两句啦，高振顺咁样，咁你咪一定要接主场咯， 系 啊，咁一样 呢个好明显啦。 咁同埋佢会醒嘅，共产党呢啲嘢有时佢未必去到咁尽咧，就系、是、一啖砂糖一啖屎。如果我系佢，我都会咁谂啦，亦都会咁做啦。 系啊， 就系、是、叫你接咗佢，俾钱你。你写几多啊？500万啊嘛，系嘛 ？OK， 我俾够1000你。 系啊，佢而家佢维稳都唔， 佢梗系咁啦， 维稳都唔值，都唔止呢啲数。 喂，我要封你把口。喂，我唔会俾你蚀噶嘛。 系啊。 所以阿郑宇成有一次讲咗一样嘢好啱，佢话讲共产党啊嘛，佢可以系你最好嘅朋友，亦都系一个最坏你嘅敌人。 而事實上，今次即係阿張曉明佢陸續見呢啲民主黨派咧、其實我估就係咁樣啊嘛。嗱，佢之前見反對派，唔係佢之前見呢、這個即係呢啲建制派，全部都係用即係 張德 江去見啫嘛。喂，咁你今次你揾個即係話唔到事嘅張曉明去見，佢第一即係、就是、你俾我估啦，佢一係即係將佢即係你啲黑材料鋪曬面咯。第二就话俾你听，你反对冇用，因为有其他人都系鬼，所以咧你最好咧就识趣，认清呢个政治现实。我唔系冇咗你唔得嘅，我仲有其他票喺手嘅，得唔得先？ 得 得， 系啊，咁你反对冇用嘅， 唔系、啊、 我话俾你听，反对冇用啊。 佢唔去到咁尽咧，因为点解咧？如果我系其中一个会面嘅咧，好啊，得噶啦，得噶啦，佢啲黑材料啊嘛，占中，我啲黑材料嘅代价大定系？因为我哋占中令到你嘅代价大啊，阿哥，你同我斗空嚟噶，系嘛？我烂仔一条嚟噶。 但系问题，你听到阿兄姐同埋阿梁家杰，佢慢慢啲口风都开始松， 系啊，仲叫你保持冷静克制啊， 系 咯，即系佢之前嗰啲咩叫你知占中 证明咧，泛民嗰啲真系咧，嗰啲温和派咧系抵俾老邪咧有位入嘅，系嘛？抵俾我哋啲激进派咧成日揶揄。喂，老实讲，而家呢一盘沙蟹嚟，沙蟹，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到 show hand 咧。我僆仔嘅时候咧，研究咗好耐 show hand。我底牌究竟系乜嘢？冇人知道。而家最差系咩咧？你唔知道阿爷嘅底牌系乜嘢？你阿爷知道你嘅底牌系乜嘢？ 至少搏你耳仔底咯。 而家你系开咗你的牌俾人同人哋赌啊？ 系啊， 阿爷嗰一牌其实佢系做紧期望管理啫嘛。佢话俾你听。唔得噶啦，唔得噶啦，唔得噶啦，唔得噶，等你死心啊，咁啊等你让啊嘛。共产党嘅谈判策略从来都系咁噶啦，我同阿谭研究过好多次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有一本书叫Negotiation 啊嘛？系 Lucian Pai 嘅政策学者写噶嘛，话要同中国嘅谈判策略究竟系点啊嘛？就话共产党会执住一个原则，死都唔放，系咁掠你， 系 掠到你头晕， 系 你让完之后食住上。你上次民主党都系咁戇鳩嘅。我只系话佢戆鸠啫，我唔觉得佢系投共嘅。戆鸠系在于咩咧？如果佢肯听李柱铭讲， 將嗰個時間表寫咗喺嗰個政改嗰、那個修訂條例嗰個序言嗰度。咁、你共產黨冇得走㗎啦。其實佢緊張過你。香港有冇普選？共產黨緊張過你，因為佢要繼續做呢個櫥窗俾人睇。 係啊， 如果你話俾我聽，共產黨係唔需要做呢個櫥窗嘅，咁你好似鄭耀棠咁做啦，選舉零風險啦， 嗯， 係咪啊？如果我係泛民啊，再空佢一鋪啊，我哋以後都唔撚選啊。 咁你其實你 我以後都唔選啊，啱啊，我同你街頭抗爭啊。 咁你就係蝕， 你哋選埋佢啊。 唔係你蝕唔蝕得起先？問題 係蝕得起嘅，其實對泛民嚟講，因為 咪就係問佢你蝕唔蝕得起啫嘛。 We have nothing. That's why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唔係，而家就係要見到佢哋即係肯犧牲嘅決心。 個狀況係 you have nothing， 但係問題。但问题白鸽嗰边咧，佢本身养咗好多人啊嘛， 系啊， 搵个第二份工啦。陶君衡做咗廿几年区员，都可以搵个第二份工，仲开心个间事。佢点会唔做唔到啊？我哋唔系养几万人啊嘛，加埋一架747都撞死啦。我哋嗰啲泛民嗰啲主力系嘛，咪去晒苹果度做咯，咁得唔得啊？系咪先？肥佬礼都养唔少人啦、 啊。我觉得肥佬礼唔会养啲冇 Q 用嘅人咯、 啊。你叫个问题就系你有好多人有专业资格噶嘛，好多大律师噶嘛，不过冇人请佢打官司嗰个大镬啫。 系啊， 系咪、啊？喂，你一定要等佢唔知道你嘅底牌系乜嘢，同佢斗 嘅 时候。系咪、啊？你咪嚟咯，咁我占中。我拉过拉啊，系咪？仲好啊，佢宣布占中拉屌都唔使部署，究竟点样占法添啊？屌，系嘛？屌戴耀廷佢哋咁样，呢个知其一。第二。我唔撚算啦，唔撚同你癫啦，我继续街头抗争算啦。诶、咁你系大佬共产党，你再搞啦，我根本土派一齐同你陪你癫噶啦，屌你、宣布香港独立啦，屌咁样， 日日系 拉翻个身俾翻嚟啊，屌系嘛，啊，即系屌真系拉翻啦金金大师嗰啲翻嚟啊，屌大家一齐举港独旗啊，冚家铲，同你共产党斗傻啊，咁样系嘛，屌、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啲网友咧就投诉咧，就即系，唉，即系用呢个征稿啊，仲点解仲未听翻啊？陈永把声噶咁样样，啊，仲系女声噶，咁呢个咧就问阿周深啦，因为周深负责嘅，周深帮我哋推咪啊，咁啊，周深因为咧佢又好 dry 嘅，好缺女嘅又，咁啊，即系要靠呢啲征稿打下飞机，所以就大家唔好怪佢。 你真系 喂，另一样嘢咧， 又路炒花生， 日都要亦都要帮手宣传啊，啊，咁就系咧就阿、呢个 Roger 呢、這個花生足球呢，就下個禮拜開始就要調時間，就調去禮拜四 大軍閥之前， 係啦，大軍閥之前嘅時段就 live 嘅，係啦， 就同阿朱 Sir 一齊， 係啦，因為好似歐聯啊嘛， 係英超 同埋英超嚇，咁所以佢就翻啲時間去講波咁樣樣嚇，即係因為其實如果你擺禮拜三太尷尬嚇，咁啊另外咧就阿土你好似亦都有啲大計啊係嘛，即係關於我哋即係台務嗰方面 有咩大計啊喂？ 唔係啊，你想咩嘛？因為我哋而家試緊就係其實即係加啲文字版啊嘛嚇，啊即係你見到即係阿老蕭啊又搞得咁即係又咁成功係嘛，即係呢個 我想試一下啦，咁啊主陽新聞節啊嘛， 係啊 係啊。 咁其實主流新聞得兩類型嘅嘢嘅啫，第一就係評論文章，咁、阿龍都表演過啦，喺大家面前係嘛？ 超过大半都系佢写 嘅。啊，众目睽睽， 而家仲甩紧稿，唔好意思。 唉，咁你都写啦。咁我哋其实揾十零个blocker 有少少水准嗰啲啦，吓、啊啊，即系唔系太够嗰啲。 阿昌昌同埋金英出手啦。 啊，咁就嗱。咁啊，即系边个有兴趣投稿嘅话咧，就可以 PM 我或者 PM 金英嘅，因为金英都有兴趣做呢啲 part 嘢嘅，啊，即系做編辑嘅工作。 第二，其实佢做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执一执啲新闻啫嘛。 系啊， 系嘛，咁即系中港台啦，再加国际三个 撰写， 撰写。 咁你就即系睇下 BBC 啊，睇下苹果啊，咁其实都可以咧，就系撰写。因为点解你即系都系靠呢啲咁嘅网上世界嘅啫，系嘛？即系例如话其实。老实讲，我哋评论嗰啲新闻，咁都系建基于我哋睇咗，即系例如即系张晓明嗰啲咁嘅情况，要会见泛民咁样系嘛？ 嗯，系啊。 咁而家啲文都系要短小精干嘅啦，新闻就400-600字嘅啫。老实讲，系咪？ 嗱，唔系嘅，其实嗱，因为其实如果 即系我又唔觉得系好难做嘅，即系呢个世界就一鸡死就一鸡鸣， 嗯， 系咪？即系问题就系睇下大家有冇心咁去做啫。 其实交文我谂400-500字咧， 即系我就唔需要使500,000一个月嘅。 啊， 我就觉得即系少少地都去玩下嘅，大家都 嗯， 老实讲，花生台真系好悭皮嘅啫嘛，大家都系义工仆街，大佬系嘛， 系、嗯、啊，系、嗯，咁啊， 困难咧系咪？ 唔系咁，你讲，确实， 唔系你有 signature effect 啊？ 嗯 嗯， 系咪？即系阿龙头先喺度爆响口啊，又打飞机啦，话我哋咩三大网台啊嘛，我哋系啊，我哋输俾迷迷啦， 系我哋输俾热血啦。 咁但系你唔好忘记佢热血有咩啊？热血系有文字噶嘛， 系啊， 系 咁但系你睇佢啲文字咩料啊，大佬？ 咪全部都系 难听啲讲系小学鸡嘢嚟噶嘛，大哥，冇理由我哋嗰啲大部分都系读完大学嘅系嘛，连阿 B 哥都系读完大学噶，你会为佢癫下癫下系嘛，大佬？ 系啊， 佢假假地都系黄之锋嘅师兄嚟嘅， 系啊，假假地都系攞个学士学位嘅，所以咧佢真系，佢都系得， 系， 嗯， 系嘛，人读 marketing，B 哥读 marketing， 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全台咧搞 marketing 系最劲，系 傻 B， 系嘛？佢啲炒花生嘅能力几强咧？其实系 marketing 一种嚟噶嘛， 系 啊。系嘛啲兼觅得啊嘛佢大佬， 咁、 嗯、 啊，你觉得呢个富文算唔算系一个 marketing 一种？即系肥佬 黎智英 富文， 个咁 都系 marketing 嚟噶。我好快总结就，你包姐一定话我针对 conclusion 呢轮我冇收到任何风啦、嗯。但系东仔咁样做，其实目的即系话系向阿爷效忠嘅啫。佢、嗯、一定唔系因为佢个过去嘅市场嘅竞争，因为东方同苹果系属于两个唔同嘅市场嘅。 嗯， 东方好明显是一个低下阶层被压迫者阶层的一个的市场，而苹果是走中产和专业路线，同埋苹果都不靠卖纸添啦，而家全部大部分是用网上媒体为主啦，已经系， 嗯， 系咪？ 哎呀，好 Q 烦啊！呢排睇苹果嗱，即系阿 Q 仔就话佢即系而家啲纸薄高多啦。喂，但系同时间如果你睇呢个咩咧，睇呢个动新闻啊，你觉得好 Q 烦啊！成日即系话咩大运位啊，即系40几岁挥低靓模啊，点解嗰啲好似新闻一啲，原来全 Q 部都系广告嚟，大佬。喂，即系嗱，呢、這个系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嗱，你自己知啦，即系佢俾人抽广告，咁啊，当然即系要积极喺其他地方去开拓呢啲咁样嘅即系广告源啦，系咪？咁、 嗯、 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你睇呢啲广告，呢啲即系无可厚非嘅。就正如我哋自己本身，你话睇我哋花生台嘅网页部都有啲广告噶。系嘛？不过即系未至于就话即系又阻住视线啊，飞嚟飞去啊啲咁嘅嘢啫。不 过 迟啲都会有噶啦。即系如果有嘅时候，你就唔好即系挤挤格格啦。 帮手棘下啦。唔系、啊，老实讲，谭志强喺老远好、嗯、多次，其实佢都系澳门噶。 系、 嗯、你唔好计上个礼拜佢成日顶光明顶啦，系咪？ 吓、 嗯，喂，佢喺澳门嚟。来回船飞佢又冇乜特权嘅，佢哋买㗎嘛、 啊、 都百几蚊张嘅，来回三嚿几水嘅，大佬帮手定下啦。 係啊， 係啊， 即係呢个世界边有 free lunch 㗎，係咪？ 係啊，唔系即係你冇 free lunch 嘅时候，你自己有咩啫？你就会即係左諗右諗，又话你啲钱边度嚟嘅啫。係、啊、即係所以呢啲嘢真係喂，所以去到最后一节啦，喂，我哋都会讲返啲国际嘢啦。 係啊，喂，但首先 上我又活喺呢、這个赤柬嘅阴影下。 啊 喂，但在此之前，真系想补充一下，喂，原来 喂，头先我哋讲缅甸， 系啊，头先讲缅甸，喂，肥佬黎喺缅甸嗰度谂住大展拳脚啦，咁最后炒祸咗老共嗰、那个铁路计划，喂，原来你见翻咧，老共对缅甸原来都好大贪喎，除咗要突破呢一个印度洋之外咧，佢仲准备控制呢、這个缅甸嘅水资源噶，咁你见到共产党咧，原来喺呢一个。 缅甸内陆咧就谂住搞一个伊洛瓦底江蜜松水坝嘅项目，呢、一样嘢咧原来系完全系控制住缅甸北部嘅水资源，先至令到缅甸政府好尴尬，唔想老共再搞落去。 会唔会其实就系佢学咗啊，即系普京嗰招咧？普京就系因为揸住嗰啲油源，即系揸住欧洲嘅油源同埋即系天然气呢啲咁样嘅即系经济生命线，所以令到你即系揸，就等于揸住你春袋啊嘛。 其实系狠，仲狠毒过普京。啊、对于欧洲嚟讲，因为今时今日美国系开发咗嗰、那个用 fracking 嗰种方法开发咗呢个页岩天然气啊嘛，咁所以对欧洲嚟讲，喂，我冇普京啫。我可以揾美國嗰啲頁岩氣頂住，到普京手軟為止， 梗係唔得啦，唔夠冚嘅。其實你歐洲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嗰個經濟嘅 size 嚟講，你淨係靠美國，你邊度夠 cover 佢自己嗰啲？ 唔 係 咁呢個當然遠水不能夠近火，但係講緊可以暫時頂住先啊嘛。但係問題水呢一樣嘢，就真真正正你緬甸人如果冇咗嗰條嗰啲咩路江、南昌江嗰啲支流咧，流落去緬甸嗰啲嘅水嘅話咧，喂，佢哋真係飲海水。只能够其实 海水化淡咯， 其实好狠毒噶，对于老即系对于老共呢一招嚟讲，所以你先至见到喂，其实点解缅甸今时今日竟然会欢迎沃尔福威茨，竟然会欢迎肥佬黎过嚟缅甸嗰度驻资，就系、是、知道你缅甸咁恶毒，咪就系知道你中共咁恶毒啊嘛。 咁啊，即系呢个你可以即系。其实你如果咁样嘅话，其实你有自己有民主冇用，因为其实你自己，喂，你完全系俾人呃住呢个春袋， 佢系个， 即系你即系根本上你冇嗰个政治上面嘅自主权，你所有嘢都系你嘅 leverage 嚟嘅，咁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讲呢个 Asian 啦，即系嗰啲国家，其实佢之前即系你中共系嘛，即系透过呢、這个Asian 喺度讲一样嘢叫经济共同体啊嘛， 系啊， 如果经济共同体下下都系养你鼻息嘅。喂，嗰、那个唔系平等嘅共同体嚟嘅， 其实系噶，你见到唔止经济啊，甚至政治，喂，因间我哋讲紧嗰个赤柬本都系其实活喺老共嘅阴影之下嘅，无论意识形态。 其实你容易理解老共而家谂法嘅，其实九十年代尾，即系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咧，记唔记得一本书，就叫做《中国可以说不》。何时可以说不呢？就是当你已经富裕起来的时候，一小撮人富裕起来的时候，咁就会自然需要讲在国际政治上面的所谓的 national prestige 嘛，国际嗰个声望。而你的国际声望不单止是内政做得好不好，尤其是老共添啦，佢点搞内政啊？ 系啊， 咁咪搞好外交咯。而外交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搞呢一个嘅扩张主义。所以习近平是呃人的，即系讲中国梦的时候呢，佢咪曾經講嗰句説話嘅，我哋即係會同即係其他嘅盟國係會和平共處噶嘛，我哋唔會干預其他國家嘅事務噶嘛，係咪？不過問題就係經濟侵略算唔算啦？你而家就係不斷第一，你透過呢一個嘅所謂 foreign aid 係啊， 即係援助，去控制人哋嗰個嘅即係拉攏人哋，控制人哋嘅政權。控制人家內政或者外交， 癲起出嚟水資源都控制埋。 第二就是經濟上的侵略，就是我投資去呢個地方，係咪？我控制了你嗰個大部分嘅資金。其實你呢啲嘢咪當年共產黨就去鬧呢個嘅英美帝國主義嘅咯。 其實呢個 turnout 咧，你事實上嗰個國家受援助，所謂受援助嘅國家咧，佢嗰個經濟其實係會發展起嚟，但係呢個經濟發展成果係透過勞役你當地嘅人民換翻嚟噶嘛？ 係啊。 喂，正如你而家我哋轉去講，即係柬埔寨嗰個情況一樣。喂，柬埔寨最近就係處決，唔係處決啦，即係終身監禁咗呢個喬森潘啊嘛。係 啊，同埋龍姐 係嘛？你知唔知道赤柬當年？其實都係老共撐啦。 係啊， 係咪？老共當年啊，點解赤柬會屠殺？根據統計啊，最保守估嘅100万人，有啲人認為係200万人。 BBC 就講200万啦， 係咪？最保守估我當你150， 拉翻雲150啦， 係啊，拉翻。你咁樣除翻，但 當年係七幾年嘅時候，波爾布特曾經揾過老毛噶嘛？ 係啊。 而當陣時老毛嘅做法係點啊？係撐呢一個嘅赤柬嘅政權嘅。 當時七十年代啦，係嘛？ 因為嗰陣時文化大革命啊嘛，講理想主義啊嘛，講階級平等啊嘛。佢仲夸张系唔要有城市啊嘛， 系啊， 将嗰啲城市人全部困晒嗰个农村啊嘛， 系啊， 跟住你唔阶级成分唔啱嘅，全部掠晒佢啊嘛，佢仲极端过文革啊，老实。 赤柬式嘅上山下乡啊， 佢唔使民兵啊，唔使红卫兵去斗， 系咪啊？ 嗯， 咪所以今日乔森潘，我而家得一个问题嘅啫，点解乔森潘喺九十年代尾，我唔记得几多年啦，佢哋嗰阵时候放低武器，因为越南撤军， 嗯， 系已经系讲和咗，喂，搞到2013、2014年先话去起诉佢哋， 吓， 呢个我就谂唔明嘅地方喺边度？ 哦， 但系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嗰个赤柬受到国际法庭嘅制裁，话佢反人道主义屠杀咗成100多万、200万人嘅话， 嗯， 点解会拖到而家咧？ 喂，补充翻先，系1998年12月25日喺波布死后之死后八个月就决定向金边政府投降。 你知唔知点解波布死？其中嘅传闻就话咧， 嗯， 因为佢系反对系放低武器， 嗯， 系啊， 而佢身边嘅人为咗保住自己， 嗯。 亦都覺得越南已經撤咗軍啦，冇再有藉口打落去啦，同埋武裝抗爭都唔可能啦，所以咧係喐咗呢個波爾布達， 即係等於咧，即係當年呢個希姆萊就即係呢個政變成功，係嘛？即係將呢、這個即係交出呢個希特拉人頭咁樣樣、嗯、啊！即係，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喂，其實後面一定有嘅咩嘛？一定有政治交易噶嘛？就係、是、話我係會原諒你特赦噶嘛？ 好難嘛？我諗過得兩個理由，有可能係放咗佢， 嗯， 就即係唔需要考慮呢兩個理由。第一就係國內， 嗯， 因為老實講，你赤柬當年殺咗100多萬人，仲有啲 friend 噶， 係啊， 仲有你啲親戚噶，仲有啲鄰居噶係嘛？ 最 friend 佢最癲嗰樣嘢咧， 你係八分一人都死咗喎， 係啊。 即系如果我哋花生台嘅所有主持嗰成廿友到系嘛，我当廿友啊屌， 系 系嘛，你八分一死咗，我哋即系起码死四五个，总识噶话大佬啲 friend 嚟。 同埋你见好得意嘅专杀精英嘅、嗯，即系你例如文革嗰阵时， 咪所以佢就系完全跟文革不妥咯。 系啊， 反知识分子， 仲衰 Q 你文革， 反城市人吓、嗯啊，其实佢呢套完全系极左嘅思维嘅路线嚟噶嘛。 系啊， 系嘛，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睇嗰套戏？ 杀 戮战场嘅时候，佢教啲细路啊嘛，阿爸阿妈本来拖住只手噶嘛，用粉笔字，用嗰个佛，用只手画咗佢啊嘛，咪同老毛嗰套嘢系完全一样咯，唔爱阿爸，唔爱阿妈， 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 只爱国家咁样系嘛，完全系嗰套嘢嚟噶，所以老共系从来系支持呢、這个赤柬嘅，亦都因为解释咁嘅理由咧，佢先至会入侵呢一个嘅唔系入侵啦，即系打呢个越南啦吓、 嗯， 藉口就系呢一个嘅越南入侵呢个柬埔寨。 啊、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越南当阵时咧系有呢一个理由要即系入侵呢个嘅？ 杀太多越南侨民啊！ 冇错咯。 嗯。 第二就系因为你同苏联反面啊嘛。 嗯。 系咪？ 系啊。 佢觉得越南系会继续扩张啊嘛。 嗯。 但系老共系真系戆居，所以你唔好净系话赖毛泽东啊、邓小平有份，因为越南战争系邓小平发起噶嘛。 系、嗯、啊， 阿谭嘅讲法就话佢操操佢啲军人啊嘛，亦都系借呢个机会即系洗牌啊嘛。唔、 嗯、 单止系呢个理由，系有国际政治嘅理由喺度。第一就是因为你同苏联斗紧， 嗯， 系咪、嗯？第二个理由就系因为越南系要杀俾好多侨民俾呢个柬埔寨，即系呢个赤柬杀咗嘛。 系啊， 系嘛， 嗯， 咁佢咪支持一啲即系佢扶植嘅政权咯。佢系样衰嘅地方就系因为你驻兵啫、嗯，但你唔驻兵又唔点嘅？点解赤柬好劲噶嘛？武装上边 系、嗯、啊， 老共喺背后支持噶嘛、 嗯。 而当年所谓嘅西哈努克，你谂下，大部分时间嘅流亡嘅时间都系北京嘅、 嗯， 因为当阵时嘅西哈努克系同赤柬本来有协议嘅， 系啊， 谂住以为推翻呢个龙洛嘅时候可以翻去做呢个皇帝啊咁样，咁原来俾人软禁啊， 系啊， 所以最后咪又系翻北京， 嗯。同埋你睇翻即係基辛格嗰本大外交咧，你見到當時嘅美國政府都舉棋不定噶嘛，一時啊支持阿龍洛，一時啊支持阿西哈努克，一時啊甚至連赤柬都諗住喺承認埋佢啦，冇煩啊咁樣，先至搞到今時今日。 有個講法就係話赤柬佢搞得成，其實一開始都係美國佬支持嘅啫噃。 係啊，有講過、啊，因為美國係諗住搞個勢力平衡啊嘛，因為佢知道，啊、喂，你睇翻成個即係印支半島個共產黨歷史，一開始原来是胡志明在香港那里成立一个印支共产党的嘛。 哦。 是但是后来越南。 美国佬会搞一个会支持一个印支共产党。 这个是30年代发生的事、哦、okay, 当时美国佬在国际的 involvement 都不是那么多。 是 后来呢越南和柬埔寨他们对于他们的共产党的营运模式有他们有意见分歧先至赤柬有赤柬玩、 嗯 越共有越共玩啊嘛。而美國其實係應佢係清楚呢一樣嘢，先至諗住喺度搞勢力平衡啊嘛。 嗯、 但問題最終佢哋冇一個好明確喺印支半島入邊嗰個形勢構想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咁亂啊。而基辛格係當時其中一個策劃人啊， 亦都好困難嘅。嗱，你同越南同埋蘇聯陣營又係妥嘅，係嘛？佢、 嗯、 入侵呢個柬埔寨嘅話，咁你支持邊個先？最大嘅武裝力量就係赤柬。 嗯。 呢、這个咪就系嗰个 dilemma 咯， 系啊， 系， 系咪先？ 嗯，咪讲到尾就系你咁多个国，你赤柬嗰个嘅存在系在于中美俄三个大国，佢哋互相嗰个政嗰、那个外交政策矛盾，先至可以生存到而家啫嘛。 嗯。唔係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啲即係你美國佬嘢嘅和，通常咧都係即係呢啲外判搞出嚟噶。老實講，但係 唔係其實嗰陣時候你諗下，你回顧翻歷史咧、啊，其實美國佬好慘嘅。你嗰陣時候七十年代嘅時候，你先係越南赤化咗， 嗯， 係嘛？即係越南嗰陣時候咧，就有兩個選擇嘅啫，就一係跟中國， 嗯， 係啊， 一係就跟蘇聯，最後佢揀咗蘇聯啦，係、 嗯、 咪？咁跟住咧就柬埔寨又赤揀啦， 係啊， 跟住。最 QK 嘅地方就系因为由于你杀咗好多越南嘅侨民，所以越南入侵。 嗯， 咁美国佬跟住点咧？ 冇咪企。 但系嗰阵时候咧，因为个反战气氛比较咩啊嘛，即系其中一个讲法，嗱，我唔知系坚定流噶啦，就是、金赖迪讲嘛，喂大佬啊， 嗯， 我古巴都唔理啦， 系 去到咁远嘅越南，你叫我搞， 系 鞭长莫及。 系嘛？ 所以佢只能够系咧，即系拉一派就倒一派咁样样嘅啫。喂，最近喂，啱啱好有个 breaking news 啊！ 系 呢、這个有位 Sam 嘅即系网友咧，就喺我哋花生档饭食嘅 group 嗰度咧，就 refer 翻呢个周博贤嘅 Facebook， 就话律师会通过罢免林新强、哦， 即系赢咗，奇怪， 竟然 突袭成功 啊！共产党呢一镬嘢真系大镬， 就扑街啦！ 你不停一路揿掣啊！ 嗯 啊，律师会嗰啲揿埋啊， 系 啊， 不嬲、啊、都系契弟嚟啊，律师会嗰啲有系嘛，都系搵水嘅啫。 但今次佢另眼相看、啊，即系对佢哋系嘛，即系喂，你咁嘅情况底下， 唔系太大镬啦。即系嗰阵时候我哋都分析过啦、啊，你由白皮书开始到周融个包仔喺度乱搞一通， 嗯， 喂，啲人系会反弹嘅。 喂，即系。扔翻去柬埔寨，甚至系星期二 ISIS，、哦、其实无论周融 ISIS， 以至有赤柬都系同一个性质嚟嘅，玩到太癫，结果俾人玩翻转头嘅啫。 你其实你同样的模式，你喺阿富汗咪试过咯？ 系啊，塔利班都系啊， 系咯，你塔利班又系咁样形成嘅，因为你又系因为反苏啫嘛， 系啊， 所以对共产党嘅忠告吓，就系、是、得失好易衰回首啦、嗯，大权你在握。是不 是、啊、 就算你放了选举你估我哋真的赢到你咩 嗯 是不是你而家焗我哋上街头在我意识形态来讲 是啊 冇问题啊 嗯 大家上街头咯街头重要个议会的、嗯、是不是现在我带回王老邪啊我哋总结的时候你咁激进你用佢选嚟做咩咪走上街头咯 嗯 是不是还掂你在立法会里面除了建制派之外都冇 friend 的泛民的阵营里面反对派 嗯 冇选咯 哇！真系物极必反。 佢嗰阵时候叫噶嘛，零三七一嘅时候啊嘛， 嗯， 佢话我应该所有泛民辞职啊嘛， 嗯， 而家你做立法会议员，你有资格辞职啦，辞咯， 嗯， 系咪？ 啱啊， 系啊， 所以对共产党嚟讲，你系同佢斗癫咯。呢一个系一个警号嚟噶，律师会都，因为律师会咁多年以嚟咧，已经系做咗契弟好耐噶啦， 系啊，做咗生意联系啦，已经系， 系咪啊？ 喂，咁俾翻阿 credit， 物极必反呢个世界， 俾翻阿 credit， 俾阿任建锋啦，呢啲即系其实一开始其实佢自己都话，即系我 冇信心赢， 系啊，冇信心赢嘅，就话即系，唉，即系到做个样嘅啫，系嘛，都要顶落去啦。喂，其实讲真，即系呢个希望嚟嘅，即系嗰啲所谓成日话要你认清呢个政治现实嗰啲，凡事系冇绝对嘅。系嘛？当你有人即系其实为你付出嘅时候，你真系即系有时你唔好话即系现实啦，系嘛？即系攞翻少少赤子之心出嚟，即系为自己嘅下一代交代又好，点都好啦。 唔系，所以有时人系需要好似细路仔咁纯真先得。 嗯， 系嘛？你坚持有希望嘛？呢个系我竞选嘅口号嚟噶嘛？不过大家唔捻信啦，我冇办法啦，系嘛？你唔坚持梗系冇希望啦，你明知打输嘅，同埋、做呢样嘢嘅人咧。或者你信呢样嘢嘅人就系话咧，你系会面对好多次嘅失败。 嗯， 你会面对好多次嘅高墙， 嗯， 系嘛？ 坚持系要牺牲噶嘛，始终。 同埋你唔系净系讲个结果， 系 系要讲个过程。 嗯， 你嗰种 struggle 啊，嗯，你谂下孙中山搞几多镬革命？十三定十一次我唔记得咗啦， 十一次 啊，仲系苦碌嘅添啊，嗰次仲系冇枪起义系嘛？ 吓 嗱嗱，我哋上次就讲啊，即系 Porsche 票啦，即系中即系共产党就即系动员嗰个 Porsche 票啊。嗱呢度咧报道啦，嗱睇翻八五二邮报报道咧，佢就讲就系话授权票嘅条款列明，如果会员唔系交由某个指定嘅会员代其投票，就等于咧授权大会主席代为投票，因此边个担任主席？就可能會左右到表決嘅結果。 嗯， 咁啊，呢個林新強咧都為表呢個公平公正咧，已經拒任今晚嘅會議主席，最後由副主席洪雲信頂上嘅。 嗯， 咁都冇意思啦。總之最後嘅結果就係連律師會都反你台。 啊， 係啊， 一句到尾係嘛？共產黨會睇路啦。 啊， 系咪？你搞我哋啲流浪有乜用啊？我哋都活喺阿黄老邪咁边底下，听佢讲系咪？ 唔系，所以佢而家咪孤注一掷，就谂住八一七嗰度做大个声势，吓窒你乜泛民咯？ 我当你三十万又点啊？我当你六十万人又点啊？你实会吹大噶，你咪当六十咯。 嗯， 你记唔记得我喺度讲过一次？就系你掩耳盗铃嘅啫。 嗯， 你喺度自己呃紧自己啫，因为嗰啲民意系你旗下啲线。 嗯， 系同你报大数，因为攞维稳费而 mark 出嚟嘅咋。 嗯， 嗰啲人唔系真系撑你噶。 嗯， 翻翻屋企嗰时候，呢班真系就真系 silent majority 嚟嘅咋。 嗯， 即系点都得嗰种啊。 佢嘅状况系谂住好似赤简咁样啊嘛，就是、一线楞一线咁样走去恐怖管治你啊嘛。 晒啦，如果你得嘅话，你又唔使嘥咁多钱搞维稳费啦。唉，你唔好呃我哋香港人啦，老实讲，零风险嘅选举，翻去读书啦，系咪？有冇听我节目噶？咁样系嘛？嗰条友咁讲啊嘛，零风险嘅选举。唉、哎，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啫，大哥真系、 啊， 考试都冇零风险咧，一定 pass 噶。啊，我帮你吹胀嘅啫，系共产党先谂得到出嚟，系共产党啲流罗先谂到呢啲屎桥嘅啫。 嗯，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好，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